要把分手当作你的请求。我知道坚持要走是你受伤的借口，请你回头，我会陪你一直走到最后。就算没有结果， 岁月，这里是品味1033，问候到你们。今天是5月19号，那么昨天5月18号，它是博物馆日。这一次的博物馆日呢，他们探讨的主题就是博物馆和有争议的历史。主要是说的一个什么意思呢？博物馆它在努力的造福社会，致力于成为促进人类和谐的一个重要场所。所以呢，这次的主题同时强调的就是接纳具有争议的过去，是走向和解、畅想共同未来的第一步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方大同的《风铃做的风铃》，收录在了专辑《危险世界》当中。 Girl， 你记不记得那年你在这等大地褪了迷人可的保护色，说那一刻能将人看得更透彻，已如此独特。2、3、4、5陪我细数，抱却值得维护的幸福，犹如风里做的风铃，你离开的不好轻易，早知光阴把这风景转移你随花裙，犹如风里做的风铃，演戏的对你的欢迎，当风钻进你刻薄的衣领， You're always on my mind。Girl， 你应该记得那经历功课， 却因你碎花裙，把书房给做了翻译，掩饰着对你的怀疑，当风钻进你看过的阴影， You're always on my mind， You're always on my mind。 这首歌来自曹芳，这是曹芳的一个生活写照，展现出了一个勇于把握自己生活独立自主的一个曹芳。他以自己的一个方式来写歌唱歌，记录生活，歌曲充满了温情，被选为专辑主打歌，隆重推荐，相信在任何时候都能够给大家带来一种融融的暖意。这首歌的名字叫做《遇见我》。 其他人不可以随意那里去，除了我最喜欢的灰色的皱褶，在我眼前所有的花。只是你一个人来来去去，我不禁看看我的天空里，这一边是个不懂的忧郁，那一边是个太阳高挂的花。 纯金如玉一枚，中5000元再送20000元加油卡，多中多得，福彩黄金油卡送上手，中国福利彩票。一刮如意，福彩即开。4月10日起，中500元加送纯金如玉一枚，中5000元再送20000元加油卡，多中多得，福彩黄金油卡送上手，中国福利彩票。 生活与梦想是始充满幸福能量，我听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吧。 姐手上私人音响。 春暖的花开，带走冬天的感伤，微风吹来浪漫的气息，每年收成的忽然充满意义，我就在此刻突然见到你。 我们在上帝和亲友面前见证，这对男女现在就要结为夫妻，不要忘了这一切是多么的神圣，你愿意生死苦了永远和他在一起，爱惜他，尊重他，安慰他，保护着他，两人同心建立成为哪个家庭，你愿意这样做吗？ Yes I do。 听我说，手牵手一路到尽头，把你一生交给我，只是明天更多回忆，今天你要嫁给我， 今天你要嫁给我， 今天你要嫁给我， 是郭靖的《在树上唱歌》，这个是由作曲人陈小霞和作词人姚若龙继《下一个天亮》之后呢，为郭靖量身打造的属于郭靖的歌，堪称《下一个天亮》的一个升级版。作曲人陈小霞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，特别加入了一种轻松却不轻飘的一种旋律，目的呢，就是让整首歌有一种情歌童谣的味道。 想要光着脚丫在树上唱歌，你说的每个笑话我都笑了，是你变幽默还是我变快乐？好久不见，你说我大不相同，偷偷告诉你

爱情忽然触动，当你给我一声亲爱的，因为你的赞美好激动，轻轻的软软的，我心跳激动，爱情的魔力好像跌落火石的微风，初恋的灵魂火光红红。我在听，我在说一声亲爱的，我在等，我在守一个亲爱的，天长地久的感动，就因你给我一份承诺，爱我超越时空。爱情来势汹汹，当你给我一声亲爱的，我的心有一点的颤动，洋洋的白白的像是阴阳风，也许是爱情来来回回在心里作动，把一生去爱你也不轻松。我在听，我在说一声亲爱的，我在等，我在守一个亲爱的，天长地久的感动，就因你给我一份承诺，爱我超越时空。不再虚空，只有你给我生命，我的天空你的天空，拼在一起已经没有不同，你是我，我是你，一生亲爱的，我的心你的心一起深爱的，天长地久的爱情，求得你给我好好感受感动。我在等，我在守一声亲爱的，我在等，我在守一个亲爱的，天长地久的感动，求得你给我一份承诺，爱我超越时空。 是品味一零三三为各位带来的流金岁月，我是梧桐。接下来听到的歌来自王菲的《你在我心中》。王菲大家都很熟，她唱红了很多歌，比如说《红豆》《但愿人长久》等等，其歌曲呢至今依然有很广泛的一个传唱度。王菲独特的嗓音以及她创造的一个飞式唱法，在整个亚洲地区和华人世界拥有很高的知名度。 你可否知道我天天在盼望着你，别忘了你曾说过对我有深深的情意，希望你能快回来，让我找回往日温馨。

我们心动是分分涌现， 这是一个开始， 还是一种幻想，未来正在等待入行囊。 Oh you light up my night， 我想让你分享我们心动时分的梦想。 Oh， 从一个开始， 还是一种幻想，未来正在等待不是吗？未来我想和你 身为富二代需要花很多的时间还有精力去证明自己。从歌手转型做了笑星之后呢，都说演的烂片居多，实际上港片的喜剧类又何尝不是烂片居多呢？但是烂片也有它的文化价值的，所以说他是在香港喜剧当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独特的位置，并且为香港喜剧撑起了一片天空。来听到的是郑中基的《相思无用》。 我一腔真情意，总要有个人愿意懂。相思无 Yeah。

2033流金岁月，我是梧桐。继续马上要听到的歌来自刘若英，亲爱的路人。刘若英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女子，总是散发了淡淡的芳香。这首歌林夕的词总是莫名其妙的就击中人们的心里。那么这首歌呢，写的是洒脱的成全，但是却处处都透露出了一种舍不得的哀伤。我想每个人都一样吧，遇见一个人，然后相视一笑，然后相识相知相爱，然后转身离去，让他成为路人，然后开启一段新的人生。 一个一个向往，一段一段泪光，每一次都以为是永远的寄托，承受不起的伤，来不及痊愈就解脱，我们已经各得其所。所谓承诺都要分了手才承认是枷锁，所谓辜负都是浪漫的蹉跎，所以别问还差什么，我们没结果，都结了果，却又怕来收获。那时候年轻的不甘寂寞，总把磨练当成折磨，对的人终于会来到，因为犯的错够多，总要为相爱的人不想活，才跟该爱的人生活。来过走过是亲爱的路人成全我， 折磨，对的人终于

生活与梦想是始充满幸福能量，我正觉得出乎我意外的很多感动，是世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，音乐世界品味一粒三三，我爱的人 专属我们的听觉享受，森林音响。 我怕来不及，我要抱着你，直到看出你的皱纹，有了岁月的痕迹，直到肯定你是真的，直到失去力气。 马上要听到的这首歌呢，很多人会在 KTV 当中唱起，特别是唱兄弟情的时候啊，来自高进和小沈阳的合唱《我的好兄弟》。这首歌发行于2011年，收录在了专辑《拿得起放不下》当中。

接下来时间让我们继续好歌不间断，这里是品味1033流金岁月，我是梧桐。接下来听到这首歌，一改昔日动力火车的那种飙高音啊、重高音的那种激烈的情歌方式，中慢版的一种旋律的推进，诠释了心灵空虚的一个寂寞情歌，舍去了以往让人目眩神迷的高音飙唱。这次大家会听到的就是动力火车在演唱当中的深情的一面，不要再说爱。 伤口在眼睛停留时远处走，爱深陷沼泽，痛深不可测，背叛在不知名的远方唱歌，泪不知说错在脸上挥霍。请不要说爱上我，因为寂寞就当过去，什么都没发生过。请不要说爱上我是一种折磨，我已失去资格选择忘了自我。是没有想过，只是懦弱，怕结果赤裸裸，怕你离开我，悔恨在我眼前潮起潮落，付出全被淹没，你有没有爱过？请不要说爱上我，因为就当过去，什么都没发生过。请不要说爱上我是种折磨，我已失去资格选择忘了自我。

周慧从小就喜欢音乐，一提到周慧呢，就一定能够联想到她在《约定》当中的天籁歌喉。然而令人惋惜的就是，她在《约定》之后便很少有佳作问世，在经历了巅峰时期就低调了下来。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回味到的经典就是来自周慧的《爱过不伤心》。 一个人总有酒店，有一些些伤心，和原先老是无心，只是变得好像叹息。望着远远的星星，他们曾经证明，爱情来过这里。爱过不伤心，从此我如此安慰我自己，记忆我们曲折爱情多么美丽。爱过不伤心，不知几夜谁在你怀里，从此不怀疑，倒是彼此都珍惜。一个人住有酒店，有一些些伤心，还安歇老神无心，只是变得好像贪心。望着远远的星星，他们曾经证明心，还清楚地看